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嗱，第二节啦，头先咧有少少技术嘅问题，我怀疑咧阿杰斯仔讲有少少嘢咧就个麦咧出唔到嚟嘅， 系 咁我哋又唔记得咗头先有边一节佢讲嘅 嘢问得齐， 记唔到啦。 咁其实我听住嘅，咁咧阿杰斯啱啱整熄咗支麦啫，系 你唔好赖佢先啦，你唔好讲支麦熄咗， 一分钟唔紧要，一分钟都唔够嗰度，放心。 佢就讲呢个阿里巴巴 系啦， 就喺呢个欧洲。咪喺外地啦，即係點點啦，總之話聽就點 啦。咁你都記得 啦。記得 我 記得啦。有問題即係以後再補返啦。嗱咁我哋呢一個環節呢，我哋首先第一樣嘢呢，我哋要講一啲有用嘅資訊。嗱我就知道呢，近排我就知道呢廣深公路呢就封咗嘅。 係啊。 嗱即係大家唔係常上去呢就唔係太知道呢樣嘢。嗱你淨係知道搭火車即係可以由深圳去到樟木頭啦，跟住就常平啦，又或者再遠啲，再遠少少就呢個石龍啦。咁呢個就係東莞嘅範圍度。咁一旦咧呢個公路封咗嘅時候咧，有咩後果呢？ 我就我首當其衝咯，即係因為我其實真係唔知㗎，因為有時做嘢真係唔知道。咁我有一晚我就喺 幾耐嘅事。 上系咪应该上个礼拜咧？上应该上啊、哎、上个礼拜。 你有冇喺呢个节目交代过？ 冇啊！ 啊嗱，以后就要 OK， 即系交到呢个环节啦。 知道台长， 就是我哋有啲咩嘅最新嘅关于大陆嘅资讯，系涉及到我哋嘅安全，涉及到我哋会唔会俾我哋屋企人知道我哋嘅秘密，涉及我哋行踪嘅嘢 咧，就要单声 啊，要讲声。 OK， 好好好，就算唔知原因都要讲讲啦。我就唔知咩原因嘅，咁总之我有一晚咧就我十二点几喺温州就飞翻落去广州，咁跟住然之后我喺白云机场，咁跟住然之后我 call 定架车嚟嘅，咁嗰晚我就走多成个钟头路，唔系八九个字到啦，夜晚都，咁就佢就扮个番禺，跟住然之后番禺嗰边再翻， 你 咁我问佢就话封咗路啊， 讲详细少少先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广深公路咧。据我即係道听途说我所知呢就应该是整路嘅。咁整三个月。 係啊。 你嗰件事开始我諗到应该十月初开始啦。 总之我应该是上个礼拜嘅，我记得。 上个礼拜十月。係 啊，十月拜。 即係应该是十月头开始啦。咁如果根据呢个讲法呢就应该到维持到明年嘅一月份。咁你知啦有咩问题呢，因为火车呢就去到十一点几呢，即係东莞嗰度呢就已经闩㗎啦，已经停㗎啦。咁如果假設你喺長平長安鎮你走去夜總會或者走去桑拿，咁去到呢大概11點零12點嘅時候呢， 哇真係細心， 你就以為你自己可以搭的士返到深圳喺皇崗過境呢，就聽到唔係㗎， 真係值得表揚呀，呢個台長真係，即係台長聽聞唔去滾㗎嘛，但係都 你 即 係 為我哋， 你唔好話聽聞，係直情唔去滾， 即係都咁為我哋打算呢，真係難得難得。 咁但係呢就算咁呢都唔使驚嘅，因為點解呢，如果冇火車呢係咪照計你喺去返呢個虎門係咪可以返嚟嘅呢？ 係應該係。 不過即係常府公路嘛。 係啦係啦，行常府公路囉。 但係常府公路安唔安全呢？ OK 嘅，我覺得其實最緊要睇你揾架車囉。即係我記得呢就上禮拜都收過一個 email， 唔好意思啊，我唔記得咗邊位啊，咁都佢都係問過就話喂而家坐車個問題。但其實我覺得就執山啦，即係如果你一個人坐車一定有危險性嘅，咁同埋睇你係坐邊條路啦，同埋好睇就係話你係咪亂咁揾車囉。即係我成日都提議大家就係呢，你即係喺廣東省行走江湖，你一定要有幾個即係相熟司機旁身嘅，即係 相熟司機， 相熟嘅司機， 冇必要揾你啊，大佬 嚇， 我揾你， 揾我得，你揾我，我即刻去揾你嚟，即係千祈唔好咧就揾的士咯，即係呢個係好危險嘅，即係譬如話有陣時你就算好短程嘅口街翻長安咁樣，夜晚喂即係。點解我講，因為我成日去口街玩嘛，玩到半夜三更，如果你搵個的士呢返長安，其實已經係好危險啦，即係死咗都冇人知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啊，而家同以前有咩分別呢，咁我就覺得就係話 仍然有嗰个危险性，你最好就係搵返相熟嘅司机去车你，无论佢係收贵少少嘅，即係有阵时真係买个安全囉。 嗯。 即係有两样嘢，有两样嘢会保障到啦，就係、是、起码你知道佢唔会中途唔知车咗去边啦，同埋即係开快车嗰样嘢啦。 唔係有一个令到呢、啊、我自己都相当之反感嘅，点样呢，譬如佢出租车点样呢，佢就行行同你讲，不如你坐另外一架啦咁样。 系啊， 又突然间同你讲，喂，有人 架入唔到去啊。系啊，呢样咩？呢样嗰样。 唔系，佢系载咗你先，你同佢绑定债个，绑定埋钱噶啦。 掹到 佢行到半个钟头之后，突然间话俾你听，不如你坐嗰架啦。 系啊， 嗱，我唔知系咪夹定啊嘛。我点知系咪老点我噶？ 系啊， 因为点解我上咗你嘅车，我可能记住你嘅车牌啦，我记住埋你个样添啦，系咪？即系虽然话即系如果冇命就冇得掹啦，有命我就翻嚟即系捉翻你啦。但系咁样就。你就驚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點啊？行下，突然間佢話有個人想同我哋一齊搭。 係，成日都係㗎啦。 嗱，你 喺白雲機場或者深圳寶安機場都係咁樣。 嗱，有件事咧就同呢個冇，即係唔係直接關係，但我覺得即係同呢個係同一樣嘅危險。有一次我喺廣州夜晚黑接架的士，我以為冇人嘅，淨係得個司機。 嗯。 我入咗去之後咧。佢後來竟然喺個前度吉翻個人出嚟， 嚇死你！ 唔係真事，呢個真事。佢哋一點坐咧，就即係坐喺個凳下面。我哋眨下眼就望唔到。 Halloween 你上咗架車咧，佢揼翻個頭出嚟，佢個朋友嚟 嘅。唔係即係乜嘢都有啊！即係大佬，同埋即係我嘅經驗咧，就係係咯，我嘅經驗就係咧，即係。同埋就係你嗰、那個你一般香港人成日有個毛病啦、啊、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一個人嘅時候呢，你知啦香港人好有禮貌㗎嘛，即係相對上啦、啊、咁你又成日好似懶好咁樣，即係譬如話你知佢好多時係啲艇仔呢，即係譬如嗰啲火車站啊機場嗰啲就係、是、好多艇仔就問你搭唔搭車，咁你又懶好禮貌啊，即係然之後跟住佢講乜你又話冇、哦、所謂啦冇所謂啦得㗎啦嘛，咁、 哦、 呢你就咁就最大鑊㗎，真係唔好咁樣，你要記住上到去大陸呢就要轉另外一種態度，即係有乜事就粗口爛舌爆粗兇神惡煞，一唔啱你嗰樣嘢就乜佢覆就覆腰佢。 同埋的士呢好多假錢㗎喎。 呢個要搵一集呢教你點樣分辨呢個真錢同假錢。 係囉係囉。的士真係次次找親都係假錢，真係。 啊 真 係要。你冇講咁嚴重。 唔係你要補多一句嗱唔好找假錢啊。 冇用㗎話聽。 冇用㗎。我講個經驗俾你聽喎，我收假錢啫。咁我搭的士咁就打30蚊，我俾100蚊佢走。咁、啊、我就返70蚊，其中一張50蚊係假嘅、哦。我識我㗎啦，師傅假㗎喎、哦。咁佢懶有型咁樣照照係喎，俾佢第二張我仆街嗰張都係假。 第二張我分唔到 啦。睇啦已經第二張。 你少啦，我呢我揸住我揸住80張100蚊，即係8000蚊啦。咁我上去俾100蚊佢。我先生呢張假㗎喎。咁我俾第二張佢。又話呢張都係假㗎喎， 換曬你啲錢㗎嘛。 跟住我俾幾佢好快㗎真係，同埋佢樣呢係好臨線㗎。 講開我查開我講多個經驗俾你聽啦，我以前做鬼屋嘅時候呢我就收好多現金㗎。咁、我開頭段時間呢我就好懶正經咁樣呢就喺工商銀行開個戶口啦。跟住每一次呢就會入即係積埋幾日呢就好多 cash 咁樣就入啦。發覺就有個問題啦。就係呢好鬼多假嘅錢收咗，跟住然之後你入錢嘅時候呢，咁佢就會抽起曬佢啦，佢唔會補㗎，即係你嗰、那個損失係你自己負責。屌後咩呢我就發個廢鬼事呀、全部後咩呢我就有 cash, 全部十萬八萬又好乜都好啦，總之全部呢好危險咁樣呢就我每一次飛返嚟香港嘅時候呢、我就帶埋啲 cash 走，跟住就返嚟香港，喺香港嗰啲找換店呀咩嗰啲又 check 唔到喎。 啊 是啊 check唔到嘅。 即係有啲又check唔到 嘅。但係 即係變見咗我就損失就減低咗囉。因為好慘啊，一日到黑醒。 我覺得冇所謂嘅，我覺得冇所謂。你知佢係假又好唔係假又好呢，總之大家 你洗咗佢 囉。大家都洗就冇問題。 係啊。 最衰嘅點樣呢就係、是嗰張係真銀紙，嗰條友就話俾你係假嘅、 啊， 跟佢同你換咗之後咧，佢俾佢話俾你聽，嗰張係真嘅，嗰張先係假銀紙。 係啦、 啊，呢啲係有嘅， 呢啲喺飯店成日發生嘅。 係 啊, 而且我知道100蚊紙咧嘅假銀紙咧，擴散到10蚊紙。咁十蚊紙更加大鑊，因為十蚊紙通常我哋唔睇㗎嘛。 係啊， 係咪 係啊係啊。我十蚊一定有添啦。係 啊總之假人紙就好多囉。 啊你俾得好多啊。 我就呢即係有次食飯懶奴咁啦十蚊。係又有佢啦唔使走。 我先生你样假㗎喎。 几位议 员。我成袋成身系有问题。 即蛋好哎算啦有。有佢啦有佢啦。 仲要提多啲保护你自己啦。我哋唔知有讲过未啦，即係譬如喺卢火车站呢，即係喺去到呢、這个同广州铁路，即係铁路站嗰度呢，中间有一段路嘅。嗰段咧，周不时咧，好多人系抱住个细路仔，就系同你倾偈。 你讲罗湖啊？ 罗湖 系。 嗰度咧就千祈系唔好同嗰啲人讲嘢。 啱啊，啱啊， 唔好停。 系啊， 即系讲喺大陆嘅一个最安全嘅做法咧，就系所有人同你讲嘢或者 系啦， 尤其是你觉得佢好似外表好和善嘅人咧， 就 都千祈唔好同佢讲嘢。总之就直行。 即系你有爱心系会受到惩罚嘅，即系喺大陆咧吓。即系我呢啲我试过好多，以前我又系傻下傻下咧，即系譬如有乞衣埋嚟咧，咁我就俾钱啦，一俾完钱就大镬，系成堆乞衣追我几条街。我上我真系试过，我仲要俾我朋友闹，顶你个肺，今晚就俾你累死啊！即系咧连埋我一齐俾人追啊，系啊，成班人就抱出嚟就俾人系咁追嚟。 嗯，吓、啊，仲有问埋一样嘢先至。最其他题目啦， 好啊， 黄江最近嗰个治安情况点啊？即系喺呢个 车站 口岸嗰边，一般系嘛？ 冇乜嘢喎， 系嘛？ 你又收到啲咩风吗？我成日都系经黄江， 唔系我就想 clarify 呢个问题啦，因为 逗留唔耐咯，我就 有啲人就讲话，譬如话，因为而家开咗落马洲嗰边啊嘛， 系 就可以直行落水围度嘛，咁佢都近黄江噶啦， 系啊系啊。 嗱、有两个问题，第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深夜过黄江，你喺嗰度喺的士站嗰度， 的士站桥底 嗰度有冇问题咧？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喺行落去水围，我听讲咧水围咧都几治安都唔系太好，嗯、但系我呢个我自己亲身咧就未遇见过咁 touch wood 啊。咁但系我想 clarify 即系究竟嗰两个地方如果深夜系点样咧？ 我俾你嘅答案真系不能作准嘅，我谂咧，我喺大陆咧，如果啲人要搵人做世界，真系唔会搵我噶。 啊， 咁所以 你 觉得？唔系啊，即系总之我样翻到去就唔系咁嘅样，即系你话桥底我夜晚我经常喺黄江噶，但系就即系因为我成日都喺黄江过，咁跟住然之后桥底我会成日去啦，即系因为我都有阵时我譬如夜咗咧就搵唔到七人 van 咧，我就会搵我自己啲司机嗰啲车啦，又系相熟车啦，咁多数都会约翻黄江嗰边等啦，咁就就冇乜呢啲。 你个唔可以作准嘅，因为你用自己嘅出租车啦，即系起码有一定嘅安全嘅 系，唔系同埋，譬如企喺嗰度就 系啦， 我就感觉上唔系觉得好杂咯。即系如果你系讲杂，就你比较喺罗湖就真系危险过黄江，我自己觉得吓、啊，即系譬如话。罗湖咧就经常咧，即系如果喺罗湖外围咧，其实就成日都会有一啲貌似细路仔嘅人咧，即系就会打你荷包嘅。我就 嗰啲会新疆啦，新疆 系啊， 嗰啲成班围，嗰啲唔拉。 我就真系试过一次，就直情系系以前旧罗湖嗰阵时咧，未整好咧，我就试过系喺宝安机场嗰个巴士咧去罗湖车站咧，就佢就唔系停正喺入边噶，佢就停喺。外围你仲要行一段路噶，咁跟住咧，你一落车嗰下，其实你已经见到嗰班人，你又点知道嗰班人系挞嘢？但系我嗰次就点样左闪右避咧？我就俾佢打开咗个袋嘅前边，佢就见嘢就立嘅，咁一立咧就顶佢就唔系立咗个银包，就立咗我本回乡证。咁嗰日就礼拜五，我就去到关口，我就发觉本回乡证唔见咗，跟住然之后咧就冇得整。就要等到禮拜一先有得整，我就戇居居就喺深圳。 你哋講過唔見，有冇講過唔見咗回鄉證點處理未啊？ 我自己冇去講。 你自南嗰個講 啊？我自己去講 係。係咯， 即係呢啲最實用、最實際嘅 都 係聽完之後，聽完之後要錄低佢，因為我都試過，我同你一樣啊。 係， 我無情情要喺深圳住咗， 戇居居 住咗成日幾大佬啫， 住咗兩日。 係啊，如果星期五先係啫，星期四 唔係嗰陣時 擺正辦啫嘛。 嗰陣時唔同而家嘅，嗰陣時係好 Q 麻煩嘅。 我想唔使咁啊，即係如果你再好早以前呢就真係好麻煩嘅。 好麻煩嘅。 係啊，嗰、那個經驗其實幾得意㗎。我去到呢就喺樓上個公安嗰度呢就做 報 室。係 啦、 啊。咁個公安就話咦我嗰陣時已經好夜㗎。咁個公安就話你今晚點打法啦咁樣。個公安仲話喂我帶你一個地方啦有雞叫㗎。嘩到我呢我話唔使我心諗我話叫雞都唔使搵你啦。即係我諗佢有勇收㗎。嘩真係嚇到我暈咁就。 咁呢啲官方主辦嘅安全好多㗎。 係好 熟悉。佢好招呼㗎喺個佢話食下煙先啦飲杯水先啦咁跟住就你今晚都冇地方㗎啦。我帶你今晚你一個好近㗎呢度咁樣。 哇嚇到我暈咁滯真 係。唔係可能成嚿嘢都係一條龍嘅，可能他個人 就係他 個人夾埋，成間一齊，即係瞓咗啲錢腳，可以叫埋你，真係跟住老笠。 呢啲都係一條龍服務， 一條龍 服務。北上頻道又講下啦，因為咧喺向西網有好多啲新疆仔打荷包嘅，偷咗俾人偷咗嘢之後咧。你揾你求其捉個新疆仔，你話我俾翻錢你攞，我攞翻證件咧，係都係可以嘅。 哦， 嚇，因為我 你江湖地位夠啫係嘛？ 唔係，你有任何一個都得 嘅。 因為有 呢個有個客觀原因嘅，譬如話咧，即係佢攤埋曬你所有嘢咧，佢自己本身嗰個風險都大啲嘅。因為如果譬如話嗰條友佢真係夠實力咧，佢真係刮你出嚟噶嘛。 嗯， 有啲有嘅，有啲咁嘅有能力嘅。同埋咧，佢就係抽你錢咧，好多時啲人係唔報案嘅。 系， 咁唔報案就係簡單啦，即係大家陳家兩面啊嘛，出嚟開罪案。所以即係而家我聽到一個講話就話咧，即係譬如話上面老笠你咧，即係嗰啲直情係即係搏你嗰啲咧， 係 佢真係炒完你之後咧，佢俾翻張證嚟嘅，即係理論上係咁樣 啊， 即係係唔係咧？呢個你自己有 朋友俾人搏過啊嘛，我喺戰狼手記都講過嘅，但係咧我講係俾人打荷包，你連身份證都俾人攞埋咧，你求其揾一個新疆仔問佢，我俾啲錢你啊。可能攞唔攞翻張證？ 喂，你呢個 都試過 嘅。你呢個古仔係犯駁嘅。佢攤完曬 你 錢， 我冇錢，你邊有錢俾佢啊？ 咁唔係你俾咗佢，再攤到你一鑊。 我喺深圳點都揾到朋友攞到錢啫，50,000啫嘛。我朋友嘅經驗嚟嘅。 唔係你講開呢樣嘢，我又要再講多一樣嘢啦，就係有啲香港人咧，深圳問你攞錢嘅香港人， 我 係 啊， 死過 啫。係啊， 我都試過。 我有人道坤你喎，你俾咗一嚿水我先啦。 唔係我冇嘢撈，我就做啲飯㗎啦。即係想見到真，我香港人都50,000我大佬。 我俾你身份證啦，嗱，邊位牛啊？我要做節目司機手站，唔該。 唔係，如果 正題啊，大佬， 如果我肯定佢係香港人，我諗我都會考慮下會。 我唔會，我已經唔會啦。即係所有人同我講廣東話，同我講國語或者講英文咧，我係唔會聽嘅。我直情走去直情行過就算。 尤其你女同你講更加唔好。尤其女同你講， 係啦，女一定得啦， 更加唔好。女啊，真係女啊，一定唔好添啊。即係女又好危險 嘅嘢， 最危險嘅嘢嚟 嘅， 係啊。 我哋到此为止啦嘛，呢啲咁技术性， 我觉得好闷嘅嘢， 唔系呢啲即系大家咧就唔好净系听下算，呢啲应该录低，就咧喺坐紧火车锣嘅时候，你不断听啊，就最好 嘅。四楼 系啦， 有好多 ICQ 喎，使唔使读下？ 好多嗱，就呢啲又系通经验嚟啦。马王就话搭的士发票咧 prevent 收假钱。我发票系冇用嘅， 冇用嘅， 发票都系我 成日都攞 嘅， 系 嘛？发票我都系啊，发票我都买过啲啫。 发票我相熟嗰啲司机啊，喂，我成日都问佢攞，我一到月尾就问佢攞， 攞嚟报 账个老细唔识听广东话，即系总之一到月尾咧，嗰啲200蚊一张，我攞一沓噶， 发票 系冇意思嘅。 下次我都俾啲你啊，其实 系啊，有啊，最好攞啲嚟。 唔系以前我试过曾经想买嘅， 吓 唔使买啊，攞到而家 系。 嗱就佢跟住讲深晚咧就系深夜啦，黄江通常都有班阿婶叫搭白牌嘅，唔好理佢，直搭的士得啦。 当然啦， 唔系咁我喺黄江我都搭白牌噶，吓，因为的士太长龙啊，大佬 系 咁样，我都有个相熟嘅白牌 Auntie 噶，咁样我 唔系关键就系因为嗰个你 相熟咯， 即系如果三唔识七就 搏佢一次，帮衬一次，问佢攞个电话，你一去到过关嘅时候就你话啊，我系阿牛啊，准备架车俾我，咁就搞掂咯，最好啦。吓， 咁啊，我哋迟啲做过呢啲顾问团好唔好啊？ 顾问团？ 唔系你 又带上去啊？ 唔系啊，我哋设立热线啊，即系当你喺呢个即系华南区域任何个地方出事嘅时候，我哋讲俾你听应该点做。 冇办法啫，我仲要民建联支部都有噶喺上边。 系，冇啊！佢哋边度救我哋嗰啲即系窿窿罅 罅 罅罅，即系我哋啲 好正规嗰啲， 我哋乜嘢古灵精怪嘢，我哋都尽量搜集翻嚟，话我哋知啊！真系，同埋深圳富人呢先，就劳工。公交近香格里拉嗰度咧，人民南路特別多新疆仔。咁早幾年地鐵未起好咧，啲的士就要到人民南路落。咁同傑斯仔講一樣啦，面前好多新疆仔等緊我哋，結果就仲未俾得錢咧，就個新疆仔個細女同佢開門啦。咁跟住咧就手機冇咗，證件冇埋，咁跟住就證件還證件，錢還錢，因為證件還證件，錢還錢。咁呢啲我諗就大家呢啲經驗呢定唔可以避免。 香格里拉隔離嗰條橋呢嗰個落橋嗰度呢嗰度又係一個高危地方嚟㗎。即係嗰度又係要小心，好多人都喺嗰度賴嘢。 就仲有北站川東橋呢， 係啦，北站川東橋又係啦，係呀。 嗰度就總之就行步路啲。 哇！嗰度龍蛇混雜啊，大佬，你真係唔好行，唔好行過去搭的士啊！ 唔係，其實個經驗就係喺羅湖咧，最好就係快步快啲去翻，即係搭車，唔好 最好而家好簡單噶啦，嗰度附近搭地鐵，一落去東門$2搭地鐵最好 啦。嗯，係。好，到此為止啦。 好， 咁啊，今日講啲即係文化嘢啊。 好 啊，你想講咩啊？ 講下色戒啊嘛。 啊，呢個真係。我哋好 同北上有冇關係呢？ 有北上佢嗰度識大陸嗰度識界係睇唔到一啲嘢㗎嘛，香港 係啦冇錯。 且呢樣嘢就咩啦，嗰陣時我哋講過啦，識界嗰啲喺香港放嘅時候啱啱撞正呢個黃金周嘛，廣州啲朋友全部走咗來睇嘛，我睇嗰場都全部周圍都係大陸啲朋友㗎啫。 正常啦、啊、 正常啦、 啊。係呀，因為其實如果你喺大陸睇就冇咗嗰兩幕，就會真係成個故仔個神髓會冇咗囉。即係點解講識界呢，就係、是、其實我本身好鍾意即係張愛玲嘅，即係又唔算係超級 fans 啦，對佢係比較多即係認識啦。咁色戒其實未睇到戲嗰陣時候，我之前亦都有睇過套，即係睇過本書啦，睇過原著啦，咁、啊、就對睇完套戲，即係我因為我上個禮拜睇完套戲，咁就我覺得李安即係拍得好好啦，即係佢有一個自己獨立嘅觀察，點樣去詮釋即係色戒嗰個故仔。即係每個人睇完蛇色界個古仔都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即係佢係會話到俾你聽有個乜嘢嘅感覺囉。即係所以同埋就係、是、因為我喺上海，即係我好得意就係我睇完套戲我就哇好想即刻返上海囉。咁同埋我有個好得意嘅習慣㗎，就係、是、我住喺上海嘅時候呢，我就我曾經住過靜安區，就好近呢個張愛玲嘅故居㗎。佢住得最耐嘅地方嗰度叫常德路嗰、那個。咁我經常會傻下呢，就會去佢嗰等大廈嗰度呢，即係企喺度望上去㗎。佢唔知得七層咁樣，佢好似大概住六樓。咁我就冇正式上過去佢嗰個單位嗰度。不過就會成日會去佢嗰個故居嗰度囉。 咁入面有幾場戲呢，就即係有特定嘅地點啦，譬如啲皮草店啊，餐廳啊。 是啊、 以你嘅即係對上海嘅考古呢，你覺得而家係喺邊一笪地方嚟 嗱 ,ok, 嗱我就可能錯㗎，即係可能或者阿蕭山佢哋可能會清楚好多，即係我但係呢我就因為我咁多年呢我就主要係住喺靜安區同長寧區。咁而靜安區長寧區呢，其實就好多同套戲有關嘅地方㗎啦。譬如我舉個例啦，你會喺愚園路啦，愚園路而家都仲係叫愚園路啦，就會揾到汪精衛嘅嗰等嘢啦，而家唔知叫少年宮咁樣。咁而譬如最出名嘅魔屈76號啦，咁魔屈76號就係喺以前叫咩極思非宜路㗎嘛，咁而家其實就喺萬航道路，萬航道路就好近中山公園嘅。咁我又住過喺中山公園附近，咁我亦都去嗰度，而家好似變咗間學校嘅。咁仲有咩地方，仲有就係譬如話喺即係喺呢個即係魏政府嗰時候，譬如話好多人成日去嘅仲有就喺南京西路啦，你會見到有搵到白龍門啦，白龍門就係嗰陣時嗰啲所謂丁麥村啊，嗰啲間諜呢又會即係成日都會去呢 度。仲講到有聽白龍門上海灘都有嘅。 上海灘即係個名 字唔係。上海灘嗰度戲，嗰度 周潤發咪嗰度 有嘅，唔係百樂門一定有啦。嗱，百樂門咧，而家咧就夜總會就冇咗喺度嘅，但係百樂門酒店又仲喺度，即係上海就仲保留住好三間好出名嘅酒店嘅，就係、是、第一間當然就係和平飯店啦，百樂門啦，百樂門係第二間啦，第三間其實就係有一間叫靜安，靜安飯店咧就未必有咁多人知道，但係嗰個歷史都好悠久嘅，就喺靜安區入邊嘅。咁就呢三間講緊都係一百幾十年嘅。咁就而家你就揾唔到百樂門夜總會，原址就係百樂門酒店，就仲喺度，不過佢翻新過啦。咁而家就係間好 cheap 嘅酒店嚟嘅，即係冇乜人住，咁聽講話好萬貴添嘅。 啱啊， 係啊， 呢啲值得去住下嘅。 係啊 ，Halloween 去啊 ，Halloween 去啊嘛。 係啊，同埋就以前喺南京西路就會有呢、這個。 你知唔知我哋都唔幾想住和平飯店啊？真係。 我住過㗎。 啊，係咪聽講係咪啲地板咧係會噏聲嘅？ 我就好誇張嘅，唔係我發生我身上，我就好多年前呢有個同事同埋一齊，嗰時我哋就住酒店，我哋就住和平飯店，第二朝佢同我講呢就係話佢話佢成晚就見到有個女人就坐喺佢嗰張床嗰度喺度梳頭，背住佢梳嘅，咁佢就話佢嚇到唔敢出聲， 咁我就只係講笑問，我就話咁你唔問下佢價咁樣，可能佢答你兩個大洋咁就嚇死你添啊咁樣。即係我就唔知佢堅定留啦。但係就 呢啲古仔你唔應該咁，阿傑斯你唔應該講得咁快嘅。 係， 即係你應該當呢個即係零價二線，唔係零咩零價嗰啲節目咁去做啊嘛。 我 嗰晚喺和平飯店， 我 突然間聽到呢啲。 唔係，首先我又唔覺得好驚先咯。即係你住得和平飯店，其實你又預咗係。 唔好講大佬，真係。 即係預咗，因為即係佢真係有嗰個歷史喺度啊嘛。 唔係，喂，我哋咁樣講嚇，因為咧你講話即係撞鬼呢啲嘢咧，我又聽到好多嘅。 係。 即係我哋有一晚咧，我哋講喺大陸酒店撞鬼呢啲即係例子。 哦，好啊，好啊，好啊。廣州我都有㗎。 嗱，我聽嗰個咧就海南島嘅。 嚇 啊，海南島啲我哋買下關。 哇，好彩我啱啱去完海南島你先講。 即係夜晚瞓下嘅時候咧，就即係有個人，我唔明啊，點解成日都係女人嘅咧？即係硬係梳頭嘅咧？ 係 係嘛？即係啊，白 衫喺窗口行嚟行去。係 啦 係 啦， 都係呢幾 幾 幾 樣幾樣嘢嚟嘅啫。 啊，你行到嗰啲賊嚟㗎。唔好同人迷信啦、 啊！唔係話整個 service 咧，幫人趕鬼都好喎、 啊。 冇得趕兄弟， 特色嚟 啊！去到就即係咁噶啦，因為 唔係住酒店通常都有啲咁嘅嘢㗎啦， 咁嘅嘢㗎啦。不過即係我哋就咁樣講啊，即係阿傑斯仔佢講嘅時候咧，就唔係當個鬼故去講。咁、我覺得咧就係、呢一類咁嘅資訊咧，我哋都話俾聽眾聽咯。 嗯， 即係邊一間我哋聽過有嘅。咁你去唔去就係你自己選擇啦。正如我哋講阿里巴巴咁樣，我講俾你聽，你買唔買就你自己諗啦，係嘛？ 係 嚇。咁呢啲好有趣、好有趣嘅故事嚟嘅。但我想問埋你和平飯店嗰度咧，佢嗰、那個我聽講係斜嘅嘛，佢成個地板係嘛？即係有冇咁嘅？ 我冇聽過， 冇聽過。 我成日入去又唔覺得係斜喎。佢、最恐怖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喺呢個新翼。即係因為佢有舊翼新翼㗎，舊翼就係有間地下有間酒家嘅，嗰邊叫舊翼啦。佢、新翼嗰邊咧就你行入少少咧，佢就有一邊咧係後好似一個後室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嗰度就好少人，嗰度就真係幾恐怖嘅。咁佢就嗰個格局咧就係佢又就係、一個大堂，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兩條樓梯，兩邊左右有兩條樓梯，咁咧就上去一個唔知乜嘢嚟嘅，就是、有啲一個大木門咁樣閂冚咗。咁因為嗰邊人少咧，就即係同埋因為佢通常都涼浸浸咧，咁就又靜咧，就會 有少少陰風咁樣啦。 喂，佢根本就成個格局都好恐怖啊！即係陰沉沉啊，因為佢仲要保即係佢保留住嗰種、即係20、30年代即係上海嗰個 feel 啦。 唔係佢你所以頭先你講話阿李安拍嗰啲咧， 係 其實上海都有少少。有啲位咧係陰陰暗暗啊，即係勾勾耷耷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即係留意一下就係有啲咁嘅嘢。係 啊係啊係啊！ 所以佢嗰度喺某啲地方都拍到呢啲咁嘅場景出嚟。 係啊， 係嘛？ 係啊。 咁另外問你一個問題，頭先我都頭先提過，即係譬如個皮草店啊或者咖啡店，實際存唔存在？ 皮草店喺度㗎，皮草店就不而家咪梗冇咗喺度啦。其實而家就喺南京西路步行街啫嘛，喺南京路步行街啫嘛。早幾年其實嗰個皮草店西伯利亞。我哋一十年八年前咧，好似仲喺度嘅，不過而家就冇咗，就直情係坐落喺南京路步行街。 西伯利亞除咗香港都有 嘅，係啊係啊，因為其實真實嗰件事件就係、是、其實就係唔係買戒指噶嘛， 係、 啊、即係真實嗰件事件就係買皮草店噶嘛，亦都唔係阿鄭平如。叫佢走， 是 只係即係丁麥川醒水咁樣，咁佢就走咗，走甩咗咯。 唔係佢鄭平如嗰啲就即係我諗涉及到當年嘅歷史啦。不過即係我一路都強調咧，就係睇到戲咧，其實就唔需要過分去考究即係鄭平如同埋丁麥川嗰段事件嘅，因為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其實係講張愛玲自己嘅。 冇錯，冇錯，即係其實係咁，我其實好多年前我已經睇咗色戒，因為色戒其實係一個好比較好爭議性，其中一個即係張愛玲嘅故仔好爭議性嘅故仔啦。即係因為佢寫完之後，因為佢又因為同胡蘭成嗰段戀情啦，跟住加上佢係寫一個漢奸啦，咁變咗其實就係一個好爭議性嘅故仔啦。即係佢其實係講即係其實佢係將自己好多嘢係 投入咗、投射咗、 投放咗落去， 寫落去個角色。 其實好得意嘅，你如果有睇，如果有研究過即係色戒。其實如果你講丁麥川殺丁案，殺丁案其實在1939年發生的嘛。1939年其實張愛玲是在香港的。咁如果你假定張愛玲係冇講大話嘅話咧，張愛玲大約喺1953年度咧就寫 呢個色戒呢個故仔，佢喺香港寫嘅，即係以佢嗱，先假定佢係冇講大話先，咁佢七五年到就發表噶嘛，咁如果佢53年寫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佢係好清楚就係39年嘅時候，佢係唔喺上海嘅，咁佢唔喺上海嘅時候咧。呢個佢當然係有將丁密村嗰個事件亦都擺埋落去色戒嗰度啦，呢個一定我諗大家唔會否認啦。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呢，其實佢唔係親身經歷嗰件事件嘅。其實最大可能就係成件事件嗰個來龍去脈呢係胡蘭成講俾你聽嘅。 得閒喺床上話俾 佢聽。係啦，如果你得閒，如果你有睇即係得閒，如果你可以睇下胡蘭成嗰啲文章呢，就會知道呢條友呢就係所謂當年即係上海啲才子，其實佢就好中，即係佢咧就係白足咁多爪，佢就好中意講下呢個啊，講下嗰個，咁即係好肯定咧，就基佢即係溝阿張愛玲嘅時候咧，溝掂咗咧，即係好多啲床，即係嗰啲 pillow talking 啊，就將呢件事咧就成件事話俾張愛玲。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胡蘭成講嘅嘢都未必係全中噶嘛。 咁你又要對翻《金銀八》嗰本書咯，即係 呢啲嘢咧，就我覺得咧，就大家就算當話睇即係當年嘅人嘅回憶錄咧，都唔好100%相信。 嗯， 因為好多時咧，佢講呢個原因咧，係為咗要為自己開脱， 係 係嘛？即係好多時，尤其是同阿張愛玲講，佢最終嘅目標就係溝佢嘅， 係 係嘛？即係講咗幾多嘢俾聽咧？呢個我覺得有少少存疑嘅。 不過就其實幾得意㗎，即係我又係其實我《金紅白》本書我都睇過嘅， 嗯， 即係不過好耐之前睇嘅又係。我最記得就係佢講呢件事嘅時候咧，有一個 point 其實係幾有趣嘅，即係佢講翻殺丁案呢個咧，就講咗講丁默川捉咗鄭平如之後咧，其實佢就困咗佢好耐㗎嘛，跟住佢揾佢嗰個咩四大金剛嘅咩林之剛啊，我冇記錯，林之剛就。去盤啊鄭平如㗎嘛。咁但係呢其實丁密即係據金紅白講呢就係、是、呢丁密村係冇心殺 佢。想殺佢㗎。 因為係你睇金紅白好得意㗎，佢係由頭到尾呢成日就好強調呢即係鄭平如嗰個美貌好正。咁佢話佢同阿林之剛嗰陣時候，林之剛話：嘩，我盤佢幾日，鄭平如 都自己諗埋啊， 係啊，自己諗埋，因為鄭平如成日同佢講話，你放我啦，同我一齊走啦，咁樣乜乜乜。咁佢話阿林之剛同佢講翻就話：我真係幾次都齋想落答。佢後屘最後就喺但係而家嘅徐家匯，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版本啦，就係、是、林之剛就車咗去徐家匯一笪空地，跟住然之後咧就開槍射佢。咁而開槍嘅時候咧，鄭平如就同佢講就仲話。你仲直情係眼金金望住，即係眼啤啤咁望住林之剛㗎，你真係夠膽即係落得手咁樣嘛嘛，咁後咪佢話不如我哋一齊走啦嘛。林之剛後咪時候講就係話我真係想放佢走㗎，咁佢後咪我真係頂唔順㗎，所以呢我將把槍就抌俾我司機，由我司機開兩槍就即係然之後最後佢先再補一槍落去。咁佢話即係佢話呢個鄭平如呢條女呢就好即係好厲害。咁同埋有一個 point 好有趣呢，就係金紅白嗰個就係佢就話其實丁密村係唔想殺佢嘅。但係呢基於乜嘢呢，佢話有一日金紅白自己都喺埋就係一個飯局，佢係金紅白自己在場嘅。佢話呢你估邊啲人想佢死呢， 原來 冇錯，係全部嘅老婆周佛海呀、跟住仲有汪精衛啊，跟住丁默川個老婆全部喺晒度啊。咁就一講起呢個女人，咁大家淨係講一個字就話妖咁樣，即係妖怪個妖。咁跟住佢呢咁佢哋個理由就係、是、一定要殺佢啊，唔殺佢用乜嘢下一個就滾我個老公啊咁樣。咁但你而家聽返係好笑，但係即係喺嗰陣時嗰幾條友呢，如果你要睇呢，即係無論呢個周佛海啊，或者是汪精衛啊，或者即係丁文春啲，全部都係怕老婆嘅，即係呢個係一啲都唔出奇嘅。 我都講過嘛，即係漢奸好多都怕老婆嘛。 係啊， 所以係怕老婆先再做漢奸。 嗰啲老婆係好勁 嘅。係啦，嗱咁啊，節目差唔多時間啦，到尾問多阿傑仔一樣嘢。其實如果去上海咧，我哋想懷舊，即係我哋想感受下30年代上海嘅氣氛。或者呢個感覺呢、你會介紹我哋去邊度呢？ 嗱，主要集中喺呢個靜安區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返即係30-40年代嗰個上海呢，就好多因為嗰個區係譬如因為包括有元路係以前嘅高尚住宅區啦，同埋即係譬如話你就會揾到好多名人嘅故居呢，其實都係集中曬喺呢個靜安區，即係喺靜安寺附近，即係包括呢個南京西路， 嗰头，咁咧就你就会揾到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地方。譬如话，如果你想睇下，即系头先讲汪精卫间屋咧，我记得系唔知沿路1130几号咁样嘅。咁你其实去到你就揾到一间好靓好靓嘅一间大屋，你就可以喺嗰度睇到啦。咁同埋譬如话就仲有你可以，如果唔系睇呢啲嘅，就仲有另外一条路好出名啦，就系、是。死啦！咁样其实好似系叫博伦路啊，咁博伦路就系佢就故意保留翻好多以前所有出名嘅文人，即系特别系五四年代嗰阵，五四运动嗰阵时啦，即系譬如嗰啲咩餐厅啊，饮咖啡嘅地方啊，佢话俾你听啊，边度系鲁迅坐过啊，边度系瞿秋白啊，边度乜乜乜啊咁样，你就会话嗰条路系。唔知叫咩文化街咁样嘅，咁就仲有如果你讲开和平饭店嘅话，和平饭店入面有一个 Old Jazz Band 啦，即係呢个其实就佢哋啲技术唔係话十分上乘嘅，不过好多香港嘅人，即係包括啲香港嘅名人，佢哋去亲上海呢都会鍾意去怀旧呢，就会听返 Old Jazz Band， 咁嗰班友呢就是、一班阿伯嚟嘅，就玩一啲好玩一啲爵士音乐啦，咁就都唔知收成唔知100蚊就200蚊咁样入场，就喺 唔系唔得几耐嘅话，嗰班去到即系我谂都最细个可能都七廿几嘅， 系啊系啊，好老噶啦，好老。 嗰啲如果我冇记错，可能玩翻嗰阵时二三年代啲 B-pop 啦，嗰啲即系 Big Band 嗰啲嗰类咁嘅 Jazz 啦，嗰啲我哋而家唔系叫做。唔系叫 jazz 噶啦，嗰啲都 好闷噶，嗰啲系好闷。 唔系闷啊，就话即系唔系我哋而家听嗰类 jazz， 因为如果你听嗰啲计，即系已经系当系古董啊，当系 唔系 Kenny G 嗰只， 唔系当差唔多接近当 classic 咁听。 系啊系啊， 咁啊差唔多啦， 好啊， 系嘛，咁啊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嘅讲一啲即系大家上大陆系对你安全，对你家庭。对你嘅呢个自身嘅荣誉名誉都有关嘅资讯啦。 好啦， 下礼拜再见。 OK， 拜拜。 拜拜。